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低位震荡，沪指下跌 0.61%。 2018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8%，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保持价跌量增的态势。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中报行情来了有哪些投资机会。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冲高回落，整体维持低位震荡走势。盘面上 5G 概念领涨，成为上涨的主力军，银行、保险等权重板块表现疲软。上证50盘中最大下跌近 1.5%， 接近收盘的沪指最终报于 2814.04 点，下跌 0.61%， 深圳成指收于 9317.36 点，下跌 0.10%， 创业板指数收于 1616.91 点，下跌 0.10%。 从盘面上来看，5G、国防军工、大飞机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银行、高送转、汽车整车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总量达到了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 二季度同比增长 6.7%， 增速比一季度放缓 0.1 个百分点，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 6.7% 至 6.9% 的区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063元，同比名义增长 8.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8%， 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就业形势向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三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嗯，目前大盘的点位呢是在2814.04点，我们看今天呢是显现啊又跌破2800点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但是后面呢有所拉升啊。你怎么来看它目前的这样一个点位？ 我大家比较习惯的点位呢是看上证指数，那么今天在2814点。那么等从我们比较专业一点的角度来看呢，因为上证指数呢虽然比较普及，但是它并不能涵盖整个 A 股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面的表现。 嗯， 所以我们一般会从三个角度用不同的指数来描述整个市场的表现。当然我们最熟悉的上证指数目前2800点呢，也是最近两年而言的相对较低的点位。那么前几天呢曾经盘中瞬间也有打破过2700点。所以整个上证指数目前来看啊，整个市场不算太高。其次呢，我们就刚才也听到您说到这个关于上半年 GDP 总量啊41万亿。那么我们看到目前沪深两市所有股票的总市值合计呢是50万亿。所以整个 GDP 总量和我们目前 A 股这个市场的这个总市值总量来比呢，可以说能够充分表现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一个晴雨表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比较看呢，目前 A 股市场的总体位置也不高。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跟我们股民每个人是否赚钱更相关的一个评价指标呢，就是这个平均股价啊。平均股价它不以各大盘的或者个股的股本大小为评判，它是以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的均值。那么这个均值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最近四年，也就是2014年到目前为止相对最低的一个位置附近。所以通过这三个角度来看啊，目前整个市场呢这个是总市况是一个中下位置啊，相对来说风险呢正在逐步释放，还是不用太过于恐慌啊等等。 刚才张先生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包括呢和其他的经济指标对比的角度啊来看待目前这样一个点位哈。那么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就是说从这两天的成交量来看，这两天的成交量并没有放大，特别是今天比上一个交易日还有所缩小哈。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本周有很多这个资金回笼哈，央行的一个资金的回笼。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更多投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对于这个成交量方面您怎么来看待？ 虽然过了6月30号啊，每年就是半年这个资金的比较紧张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整体的市场呢在本周乃至近期呢都会有一些资金呢在前期的宽松的环境下呢会最近逐渐被回收。那么 A 股目前总的市场呢每天的成交量也很小，那么就50万亿的市值而言，那么每天只有3000多亿的这个流通换手量，所以对资金的需求啊只要不要大幅的推升，那么不太会有太大的缺口。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跌的比较多的都是权重股，例如银行啊保险啊，这些品种呢自身呢往往都是对资金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整个市场现在已经以退啊为那个防线，所以适度的在这两天做一些对大需求资金量的品种做一些适度的回调，也是有利于这个短期之内的市场的稳定。所以就资金缺口来看，我个人感觉短期之内啊，就是啊一周左右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并不觉得太紧张，还是能够坚持得住的。我是这样看的。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聊一个这个中报行情的话题哈。那您怎么来看哈？也问问您的观点。马上就要出很多公司的这个中报，报告了哈。您怎么来看？对于哪些领域您青睐有加？ 中报行情应该说已经逐渐在展开当中啊。例如这两天市场上涨好的比较品种啊，例如说有些电子元器件一类的啊，有些化纤行业的，那么这些个股呢都在迭创这个上市新高了。尤其像一些例如怎么说呢，些农化产品啊，那么有些像草甘膦的行业啊等等，包括这个钛白粉的行业，这些个股可以说是穿越牛熊，两三年的范围之内，包括一些医药都在持续创新高，包括今天创新高都不少。对于中报的预告行情呢已经在月逐步的演示当中。那么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好的行业啊，他们也出了一些半年报啊，例如现在有些行业半年报预增了200%的半年报业绩，都没有让大家觉得太眼前一亮，很多都是500、1000啊。那么如果说基数不是去年的基数不是太小的话，那么针对这些品种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如果说问到我对哪些业绩比较稳定的行业比较看好的，我个人感觉呢，我们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我前几天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以后，它就是压缩那些什么地桥钢啊、地沟钢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钢铁行业在去年业绩就有非常明显的增长。 那么在我们就再放眼长一点看，例如说两三年之内，我们看到像钛白粉行业啊，他们这些个股它就是啊持续的在这个上涨。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有些品种啊，它对环保的行业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所以一些小厂啊或者一些村办呢或者民办的一些啊不规范环保污染比较严重企业都被关停并转。那么针对剩下来的我们上市公司当中啊，例如像啊化工行业，例如像这个农化行业，还包括像染料行业，那么这些行业我们看到最近一两年他们的业绩啊，随着这个把那些小的不规范的污染严重的去掉之后，反而有了更好的这个护城河，他们的业绩啊，我们通过半年报可以进一步跟踪。针对这些在环境治理方面啊，并不是过去所说的啊治理污水啊治理空气，而是说受益于环保就从严从紧的啊这些相对行业，我们刚才列举了几个，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嗯，好，谢谢张先生提出的一些选股哈，这个日后观察的一些指标和依据啊，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日前国家药监局飞行检查发现，长春长生的产品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存在记录造假。长春长生母公司长生生物16号公告，对此次事件的发生深表歉意，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都实施召回。目前长春长生已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并且被吉林食药监局收回药品 GMP 证书。我们来再听一个段子。有人说啊，自从跟网贷大佬们学会了分散投资，鸡蛋不要装在一个篮子里，聪明的我啊，把资金分散到了下列平台，他们有投融家、钱妈妈、银票网、善林金融、唐小僧等等，结果现在所有维权群里都能够看到我的身影。这就是网传形容当下 P2P 爆雷潮的段子，但是却成为最心酸最写实的一幕。根据相关数据，6月1号到7月12号的42天里，全国共有108家 P2P 平台爆雷，相当于每天爆雷 2.6 家。最近一个家呢，是7月14号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对深圳投资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7月16号下午，投资家官方微博披露，经过与警方确认，投资家 CEO 已经被收押，另外网贷之家的创始人徐宏伟目前也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世界杯结束了，但是对于世界杯的热度目前还在延续。在今年世界杯的17个官方赞助商当中，中国企业占据了7席，全面覆盖3个赞助级别，打破了昔日欧美和日本等国企业对世界杯等国际赛事的赞助席位近乎垄断的局面，创下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大赛的新纪录。但是在赛场的广告得意，这些企业的股价却并不如意。以万达旗下的港股上市公司万达酒店发展为例，股价一路走跌，下跌了大约 15%。 另外，因在世界杯的围挡广告中使用第一亿这两个字而引发广泛争议的海信的股价也好不到哪里去。海信电器在世界杯赛程里截至目前股价跌了大概是 15%。而作为港股上市公司的蒙牛乳业股价也持续走弱，截至目前呢，股价是下跌了 8%。 在世界杯期间，大盘指数表现也不尽如人意，那么目前呢，沪指的这个跌幅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大约呢是下跌了206个点，跌幅是在 7%。 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大概是在 4%， 香港恒生指数的下跌幅度大概是在 7% 左右。当然，在世界杯上投入产出率不能仅仅用短期的股价走势来衡量。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保持价跌量增的态势。根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统计，伴随刚性需求的回归，与2017年下半年相比，成交均价环比下跌 2.1%， 成交量环比增长 57.6%， 而80后仍然是北京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军。 两居室仍然是交易的绝对主力。2018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住宅交易当中，一居室占据了 21.9%， 二居室占据 55.7%， 三居室的占比是 20.9%， 三居以上的占比只有 1.5%。分析人士指出，去年317新政以来，北京的房地产调控不仅没有松懈，还时常小幅加码。今年上半年，多家银行就再次提高了房贷利率。高利率、高首付加上严格的限购条件，投资投机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上基本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在市场回温时，购房者大多是首次置业或者是改善的自住型刚性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这段时间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哈，你说这个炒股的人，他的钱放在股票这么大的这个市场里面啊，风险这么大的市场里面，他会不会还去买 P2P 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你说炒股的风险大，还是买 P2P 的风险大呢？哎，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在聊这个中报行情之前啊，我们首先还是要给大家再说一些啰嗦的话啊，因为这事儿吧事关重要啊，最近这个 P2P 暴雷太多了。 没错， 暴雷就意味着你的本金拿不回。那你认为炒股风险大还是买 P2P 风险大？ 这个东西吧，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就起码是炒股这事儿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那 P2P 这事儿你出去了，其实也不在你手中掌握着，所以说在我个人观点来看，肯定是炒股的风险小一些。 炒股虽然它有停牌，对吧？但是不会像 P2P 那样有跑路，或者说创始人啊什么主要控制人被警察抓起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对，咱您刚刚说，其实这些就是刚才也是我是个体还是这么想，就是说这个东西毕竟股票是在你手中嘛，而且咱们说的是，就算这个，比如说咱们买的上市公司停牌了，对不对？或者一些事情，但是账户还是你的，这个东西还是，就是， 就以你买乐视网为例，至少你还能换点钱出来， 没错，这是咱们所关，就是什么是，我就什么，就是你要说风险什么东西，就是你不可控的，其实风险就很是非常大的。但什么东西只要你可控了，这事儿咱们都有方法去纠正它。 对， 但是咱们一直在说这 P2P 这个东西，咱也不好说你钱借出去了，或者你就是因为你买它产品了嘛，等于说其实你钱都借出去了，这个东西等于你已经不太能掌控这钱到底能去哪儿了。这就是我们发现的，就问，就是我刚刚说，就是这东西已经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了，所以风险就大了起来。 好，你身边有没有买 P2P 的？ 这个我身边来说吧，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是 我也没买， 是这样， 我就在你身边。 对，因为一般有人会问我嘛，因为毕竟是干这个，虽然说跟 P2P 不沾边，但毕竟是干金融的嘛，有人会问，就是我跟他说是这样，那你要是想挣点快钱呢，对不对？就是说或者说是你的、想收益比较大，那你还不如说来咱们一起去研究一些上市公司啊，去买股票。那如果你还是求稳的那种情况下，比如说你去买点银行理财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咱们在节目中一直也和大家去说了嘛，如何去把我们一整袋子钱如何去划分。所以说在 P2P 属于我们说风险太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范围之内吧，其实一般都不会让大家去进行去介入的。那对于我的朋友来说，我就几乎就不推荐你们去介入了，所以就是也是出现就没有人去买的这种状况嘛。 那大家都听你的话了 啊，我觉得啊是都听我的话，因为你毕竟是不能是 帮助他们去掌握他们的一个动向嘛。但是我给大家，就给我朋友们建议，都是不要去碰这个东西。毕竟是一方面啊，就是国家也是会有说有是三令五申过这些东西的一些风险，而且就是还是刚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那个东西你掌控不了，而且你信用背书也没有这么大的情况下，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的。 那你是不是一下子在朋友们心目当中的这种靠谱度又提高了几个百分点啊？ 最近是啊，之前其实还没有，因为毕竟嘛，对吧？P2P 有时候回报还是挺高的嘛，对吧？就之前你说，哎呀，你老不让我们挣这种就是大的收益，那现在其实还是挺好的。 是的，嗯，其实，在6月14号的时候，我们节目呢当天啊，当天就发布了这个新闻在资讯里面。当时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出席这个陆家嘴论坛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话已经说的非常之通俗了，根本就没有像这个念稿啊做报告那样。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意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后面是关键，收益率超过 6% 就要打问号，超过 8% 就很危险， 10% 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同样在两会的时候呢，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楼继伟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是吧？保证 6% 以上回报率的就别买，那是骗子，人说的是保证啊。 没错。 所以你看这样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都发出了这样的一种提醒。是吧？ 其实这也是在就是给我们的广大那个投资者朋友们嘛，告诉大家现在目前已经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了。其实也我觉得已经很能是帮助我们去划分到 人家心里说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跟大家去说一下，如果说您还是有这种考虑的话啊，就是其实还是以小心为上吧。 是。好，为什么我们这个放着股票不谈谈这个呢？因为最近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啊，也提醒这个听众朋友，您可以转告身边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次暴雷的呢，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都是什么民营资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国有资本参股的这么一些 P2P 公司啊，网贷公司。好，再次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片花呢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要让钱吃钱，这才是正理啊。下面我们来说说怎么让钱生钱的事儿，但也可能钱吃钱，因为股票的风险很大啊。首先想问一下，建新，你怎么来看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 是这样，今天 很温吞呢。 怎么说呢？还是嘛，一直在说。虽然说咱们之前和大家去说世界杯是一个就是比较有这个节点性的一个就是行情能就是有所转变这么一个看点吧，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市场的情绪来说，其实还没有恢复。而且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所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说吧，也是受很多因素影响。咱们也知道，有可能恢复的情况下，能看到目前市场上不确定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啊，今天来说的一件事就是，哎，我们发现中兴通信，哎， 又涨停了。 又涨停，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一个禁售风波现在有所缓和，但是从事件来看，其实整个的不确定性还是有，等于它只是一个小点，但是它映射到市场上来说，目前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而从我们之前市场上的表现来看，我们很多资金所应对不确定的方法就是我们开始进行高抛了。那能看到市场上其实还是这种状态， 高抛， 对，他觉得现在市场上还是不稳定性太多，他见好就收的那种状态。 怎么看出来这个迹象了？ 就是我们从盘中的一些走势是能看出来，就是说他在往上走的时候，整个量还是能放，但是往下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接的那种状态了。所以感觉，而且再综合一下目前在市场那个环境和情况吧，其实能感觉出来是属于在进行那种高抛的这种动作。还是那这种高抛动作出现，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市场要逐渐回暖之后，你往上走其实应该也是在逐渐应该去接的嘛，资金，但是没有看到这种动作。那总结出来还是刚才和大家去说的，就是有可能市场上不确定性吧还是在存在的，观望的这么一个态度还会存在，所以造成目前市场这种状况在这里了。 你看昨天世界杯结束就一点了，还有颁奖仪式再看一看，是吧？ 没错， 再洗漱一下可能就两点多睡觉了。我觉得可能很多股民朋友包括这个机构投资人啊，是不是昨天晚上也没怎么睡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兴致也不是很大，是吧？参与的这个热度也不很高。 对，这其实就是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是 看似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其实也是一种道理的一种方法。其实确实是这样，毕竟说我们的投资还是由人来完成的，人他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人现在不占一方面，其实也会有影响。但是终究我们归结过来看的还是对于市场上的一些问题。就刚比如说咱们举了一些中兴通讯，而且今天中兴通讯的这种亮眼的一种表现，再加上说我们看到一些中报的一些公司的一些表现，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资金的一个，他们资金已经有了一个去了地方，但是另外资金其实还在犹豫，所以看到市场上会出现现在这样一种不温不火的这种表现吧。其实还是，那总体来说吧，还是想提醒一个朋友们，其实目前的市场上不确定性还存在，所以说市场有可能会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进行这种就是来回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这么一种方式。而会这种状况吧，也许说对机构投资者或者说咱们看到一些就是一些报告来说吧，其实也有让他们说大家可以说已经价值已经出来了。但是说回到咱们这来说啊，比如说咱们个人投资者最难熬的就是目前这种阶段，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你今天跟上去了，转天就下来了，你这心态就崩了嘛。所以说给大家，如果说换到咱们个人投资者，给大家最近的建议还是你看看就好，因为不确定性造成的这种状况对于你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那样不建议大家去进行那个大幅度的操作了吧。 那还建议听我们节目吗？ 哎，这个肯定的，因为咱们节目 听节目又不操作，多难受啊！ 因为听咱们节目，咱们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到底我们哪方面是可以去研究、可以去看的。 是是是， 对吧？ 同时呢，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股走出了这个逆势行情。 没错， 就是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啊， 对， 嘉宾张小青先生所谈到的啊，就是穿越了牛熊界限。 没错 啊，特别是这个中报行情一出来。有些股涨得很好啊。 对，其实咱们从看，其实他刚才那个刚刚嘉宾其实他所提到的这一些的或者说上市公司吧，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大方面，其实最就是我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肯定不能百分之百吻合，大概总结一下就跟涨价其实是有关系的。 涨价 很多都是因为它的一些原材料或者它的那个产品就受到市场涨价影响，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确定，就是因为一涨价嘛，它产品就贵了嘛，它所卖的东西就卖的东西利润就高了嘛，所以能反映出来就是公司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上涨还是比较有确定性的，所以说能看到一些就是穿越了牛熊嘛。 哎，说到这个涨价，其实我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哈，申瑞也是哈，就是我当时问他你看好哪个，这个问题我问了两回啊，好像隔了几个月又问了一回，他意思呢有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涨价。 没错， 但是我觉得涨价这个事儿是不是放在是什么时候，是吧？好像都能够支撑啊。 没错， 那我这里面有一些数据啊，就是本周呢将会有12家上市公司披露中报业绩，7家公司已经披露中报业绩预告。从这个类型来看呢，一家是预增，5家是略增，还有一家是预减。那么就是预喜的公司吧，达到6家。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吧，看这个杭州高新预计中报净利润同比增幅是 78%， 还有一个叫沃华医药是 50%， 海康威视他们这些公司的增幅也都是在 20% 以上，包括地素时尚啊等等，海康威视的增幅是在 35%。 那么此外呢，像有人统计了资金流方面啊，上周海康威视、地素时尚、建友股份、杭州高新四只个股获得大单资金的这个青睐。海康威视的净流入资金呢是比较多一点，大概是有将近4亿啊，这是比较显著的。同时呢这些公司的股价啊在上周也出现了一些涨幅，比如说海康威视的涨幅是 13%，杭州高新是 7%， 沃华医药是 5.9%， 地素时尚是 5% 等等啊。这是这一周即将出这个中报的公司。 嗯，是这样。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嘛，这个这一期给大家去说的就是说如何去跟着就是周末行情咱们怎么玩，对吧？其实那个一会儿吧，咱们广告回来会给大家去说具体的，但是肯定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您刚才也会念了一些增速是30多的，或者说咱们也能发现一些公司增速都上百了，但是我们其实反映到上市公司的那些涨幅来说，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所以说一会儿呢，咱们也可以大家去具体去说一说怎么看到底是涨幅大的好还是涨幅怎么样的是个好。 是，你看这个卧龙电器上半年预增是112%啊。 嗯， 好，朋友们，即将进入广告和天气预报，稍后见。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从中报行情当中找寻下半年的投资机会。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你说很多公司的这个年报预增都不是10%哈，是100%-200%。 对对对。 我的手里还有一个这个老白干儿酒的这个业绩预增啊，是同比增加208%。 嗯，还挺高的。 挺高啊。嗯、他们说了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增加了一个酒业公司的这个利润， 嗯， 等于把报表合并了， 嗯， 并且卖了一个种猪分公司，就卖了一个公司， 嗯、 同时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公司。 没错。 这样你看这钱就多了。 没错，是这样。其实咱们应该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疑问啊，其实能看出来有的公司呢，就是从咱们已经出来的一些快报来看，就是有的公司其实增长了好几百，那有的公司就增长了好几十，但是其实好几百的还没有那好几十的涨得特别好。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也和大家去念了哈，我看海康威视是增长了30%多吧，但是说其实从上周以来看着应该是有10%左右的十几的一个涨幅吧，而且我们看资金也是逐渐介入。那这一点就和大家去说，如果说咱们遇见这种情况其实是怎么去看， 嗯， 那我们也是总结了这么几条规律吧。其实只是说呢，这样的大小咱们看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其实一般来说是超于市场预期的这种情况的这么一个就是预告会有一种好的涨幅。比如说咱们拿海康威视去举例啊，虽然说它只有 30% 的增速，但是咱们知道那海康威视啊，咱们如果说从咱们细细研究来说，它其实在海外的一些业务其实还是挺多的，而且这次我们知道由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那 大家会有对他的一个预期，说，哎，他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海洋卫视，我记得也是有公告嘛，去说，那受到此次那个贸易摩擦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市场会有一声担心。 嗯、 那个半年报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发现，其实它还是有增长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给予市场的一个就是一种超预期的这么一个。表现，那同时呢，它又是个龙头，而且确定性也比较好。那这样的一种就是预告的方式，我们认为就会带来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涨幅。那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其实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到底是看增长了好几百的，还是增长了好几十？怎么看？就是一定要是做超预期那种。表现不管是说，就是说从事件上的，或者说是从一些就是它确定性出来的超预期，而且这超预期怎么来去找啊，也可以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个就是经验吧，就是说之前来说市场上对于它的一些预期啊，不管是说咱们看一些报告啊，或者说从一些不管是从哪些三方公司或者什么哪方公司去给这个公司去差不多有一些的一个预估，那如果它的半年报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了它的是超预期的这种状态。 嗯， 那它这个不管是好几百的增速，还是好几十的增速，那这样的一个维度是我们值得观察的。那另外一个维度啊，其实也是根据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格来去定的。那是之前吧，也和大家去分享过说，从我们上半年开始，我们发现市场的风格已经出现变成说，我们非常喜欢有确定性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之前说我们要去找龙头，因为说龙头的业绩会有保证，它是确定性非常高的。那从这条线路的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市场风格其实也是在延续这样的一个风格来走。所以说我们第二条，你说如果说咱们想乘上这个中报的这个风来说，一定这家公司你要去倒它的那个财报的，它的增长幅度是有一定的保证的。别是说我今年业绩起来了，那不前年业绩起来，那今年又下去了，再往后又起来又下去，千万不能有这种波动的这些公司，是它就不会有好的涨幅的。那一定是说它有一个稳健的增长的这样。再加上它叠加着说我们有一些超预期的，在中报上有一些超预期的表现，那这样的上市公司也是一个，这一定是有维度，就稳是一个维度。 嗯， 那还有个维度，那就很简单了嘛，因为我们知道这最近的一个市场上其实就是调整的还是很厉害嘛，有一些上市公司确实是还是不错的，那它的一些估值啊，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些股价已经会稍微的被压缩了一点点的这种状态的这些公司，其实在这个就是因为中报嘛，毕竟是一个确定性事件，都在，所以说在中报出来之后，这些上市公司也是应该去被我们去值得去关注的。 好， 那这些就是几个思路了啊。 我总结一下静心谈到的几个思路啊，一个思路就是要超预期， 对，没错。 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人家没猜到啊，低估了。对吧？ 对， 业绩超预期，股价肯定还会有一个补追的过程。 没错。 第二就是业绩的增长是确定可持续。 对， 啊， 就一定要稳。 哎，要稳啊！就是，此外呢，我们结合你上面，包括刚才那位嘉宾啊，张小青先生谈到的，就是涨价这个因素哈。 嗯。 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化学制品的相关。公司确实也是受益者啊， 没错。 很多机构呢也做了一些调研哈，具体来说呢，就是可能某一些产品的这个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都有提升，这是一块。那么涨价概念， 没错，这些其实涨价概念反映到我们的就是财务报表里面嘛，其实也是能看出来，它由于涨价，其实也它所带来的啊，其实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增速和一个超预期这么一个表现，所以说这个反映到这块来说，其实是一就是如出一辙吧。所以说咱们看到这个点，其实还是这些点，也是希望大家其实也是根据市场风格来看吧。现在这个风格确实需要我们看的点比较多，而不像之前了，你们光看一些或者说预增来说吧，就是说超预期来说，就会等于说。就之前来说可以说闭着眼买，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买股票比买 P2P 也难多了，是吧？ 对，确实。 但这种 你费心费那个花心思嘛。 但这种是你可以去研究的。那 P2P 那个你 你研究研究不了。 有的产品就根本就不知道这钱投到哪去了， 没错， 对对方的这个资信资质，包括这个钱有没有银行做托管，你都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说你这东西吧，你要做股票来说，就是和你的付出是其实是还是有正比的。那个些事你付出了，估计都没有什么正比啊。 那我们再来看有一家上市公司吧，这个好家伙，同比预增4220%至4634%啊。这家公司呢叫什么呢？这是一个芯片概念，叫全智科技。它是9号发布的中期业绩预增报告啊。那么马上就有10多家机构去他那调研去了。这个9号发布的报告，12号就有很多机构去那调研了。那么他们公开表示啊，都是公开的啊，这个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二季度下游市场延续一季度的增长态势，继续带动营收出现增长。同时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带来汇兑收益，覆盖了一季度的汇兑损失。此外就是管理面吧，就提高了效率啊，控制了一些费用等等。对，你怎么来看待 这个吧？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其实就是它和其实如果说让我来做哈，其实这种就是说它的增速其实不太符合一个就是稳，因为它能出来这么 暴增， 出来暴增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它肯定是基数很低的情况下才能暴增。 大概是7300至8000万是目前这样一个净利润。 对，所以它的基数低嘛，所以说这样其实你说它之后啊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速来说，其实也是不太能确定。那另外一个，它这种增啊，这种增幅之后吧，它有可能就一下子把自己的估值就一下打上去了。那这样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空间就比较少，也不是适合我们去进行介入和进行寻找上市公司这么一个好的条件。所以这种吧，也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就是太多关注，因为不稳嘛。还是咱们现在这市场风格一定要符合稳那么一个市场风格的。 好啊，那这家公司呢，它是创业板的公司哈。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大概是660多。但是这个9号公布业绩之后啊，这个10号就涨停了，11号又涨停了，12号涨了 5%， 没错， 再往后涨了 4%， 等于就是已经涨了30%多了啊。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因为就是你要说做个短线或者做个超短线，你就由于它这个数你一下子就唬住了。但是说由于说咱们一直在说嘛，你要说投资，你说超短线您要是有这种能力啊去做还是可以的， 能压中就 是。对，那你要说是按咱们的一种一直咱们节目的风格来说，这种东西其实我怕它的后续会出现一些大的波动，也是说波动其实也是不太适合咱们来去操作的嘛，有可能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心态来说扰乱的就会比较大。 对，你看啊，这个公司它的最高近期短期股价啊，最高是在29.65块，这是4月份的时候，那随后一直下跌到了15.2块啊。 对，没错嘛，就是 下跌了这么多，然后后面就出了这个，业绩预增了，然后咔咔又上来，你怎么来看这种跌宕起伏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就还一直在和大家说嘛，你这种就以这种说一个爆发点所带来的这种东西，起起伏伏，其实太大了，而且说其实它在行业目前来说还是。就是稍微的比较好一些吧，因为比较它可以去脱离周期，再加上我们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和美国贸易摩擦所利好的，但是说这还是这种就问题就是你公司未来是不是能撑得住这一些业绩，这是我们需要去那个去研究的。另外我们刚才也看到说它的报告出来之后也会有很多机构去调研，他们其实我相信啊大多数也是在去问这个问题，你之后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速出来。 好， 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我们值得去深思的吧，也但与这样的深思的过程其实也是告诉大家不确定性的一个存在，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就是进入一个就是长期投资或者说我们一个稍微的一些价值投资的一个范畴之内了啊。 你看啊，这个机构调研当天包括机构去的前一天以及机构走完的第二天，这家公司的一个大股东又开始减持了，这是发布公告的。我跟大家念的都是公告啊，大家都是查到的啊。关于发行前持股5%以上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公告，啊，就三个交易日啊， 减持的这个股数呢是占公司总股本的 0.6%， 那么它减持的数量到7月13号已经超过预披露减持计划数量的一半了、 嗯、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股东是吧，他持有量比较大嘛，然后呢他因为持股 5% 以上了嘛，他就需要公告了嘛。 对，所以说这些这种种迹象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减持是有可能说是股东说看到了股价有所上升啊，也是怕上市公司撑不住这个股价。另外一种 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看好，你还去接盘呀？ 对，那另外一个还是因为我们减持新规其实也会要求了一些股东，我们所减持的这么一个就是速度和幅度吧，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去深入研究一下，到底是我们上市公司承受不住目前的这种涨幅，还是说目前他们对后续还有一定的发展？那这样都这样，由于我们一个大幅增长所引发出来的问题，那还是需要大家去研究的。 嗯 嗯， 对，你想啊，这个人家知道的信息会不会比我们多呢？那他为什么减持是选择在这样一个连续几个涨停之后来公告减持呢？他不在，当然他也有要求啊，在这个一定的时间之内是不能够减持的啊等等嘛，所以他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巧合啊，还是说人计划的呀等等，这个都值得大家去研究哈。 嗯， 好，此外呢我们再来分析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行情哈，你认为还有哪些看点值得大家啊关注？我这里呢有一些这个业内专家的观点啊，有人说了，要关注偏重盈利和成长的公司，寻找确定性的机会，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是一个， 嗯， 还有呢就是半导体、军工、创新药这些领域业绩有望改善，嗯，建新你怎么来看这几个观点？ 是这样，咱们看，咱们我记得是在咱们之前去聊这么一个聊目前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形势这块那一期节目嘛，和大家去说了、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几个行业啊，目前都是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在目前经济形势下，我们应该去找一些后周期的，或者说一些可以说就是脱离周期属性的行业。其实刚才您说的那几个啊，都是比较符合目前这种经济状况，所以说这一些行业其实不管是说中报来说吧，咱脱离中报来说其实都非常看好的。那有着中报来说，其实这也是对于这些行业的一些逻辑就是验证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的一个佐证吧，因为毕竟中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能看到到底是这些行业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些行业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就是在目前经济形势下一个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再加上我们中报对于它的一些佐证来说，这几个行业其实应该是被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了。 还有人认为呢，就是在刚才所说的业绩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呢，还要加两点，第一，现金流较好，二，负债率较低。 对，这个是比较是怎么说呢，是符合，还是说符合目前当前一个经济形势，因为我们知道还是现在的现金流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是看重的嘛，因为我们知道一些比如说像一些金融资产啊，或者说你目前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需要你去一个以现金为王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你去考量一家公司来说，现金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点，但是还是啊，你这个东西是不能说一概而论，因为毕竟有一些行业它的一些属性来说，你就不可能有一些好的一个现金流，比如说像一些重资产的一些行业，他们现金流你知道太多了，其实反而觉得这个上市公司不太行，那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太说是能一棒子去就一概而论，但是大概率来说你现金流现在也是目前经济形势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式。 嗯， 那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你要保持着一定的增长率，而且你这样的增长率不一定太高，但是你要一，比如说你今年30，明年31，再后年32，这种持续不断慢增长的这种公司，其实现在已经被市场上越来越所认可了。那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选股思路，其实也挺好的。 另外就是谈到这个负债率，我特别赞同啊，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为啥呢？第一，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公司出现了债务的一些偿还的这个危机，对不对？ 没错。 包括有些公司它这个股票质押啊所带来的爆仓的风险，其实都是因为缺钱嘛。 嗯。 那么这个低负债率可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了，借到就是赚到。 对 吧？ 对对对。 那你还钱那一天你怎么想啊，是不是？ 对。 所以目前形势下我们没有看到资金面有特别要宽松的迹象啊，我目前没有看到。包括这个年终的一个重要会议目前还没有召开等等，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说你赚多少钱，至少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安全边际的这么一个指标。 对，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现在在目前经济下去经济形势下应该去重点关注的这么几个点吧。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有可能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金融资产其实越来越不值钱嘛，所以说你现在一些就是你的负债其实也是在去运用的一些金融资产金融衍生品这种东西嘛，所以说也会对你的公司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说在目前节点来看，我们去看负债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吧，是这样。但是还是归根到底来说，我们目前来说不像之前了，说我们闭着眼能靠着一条或者说一个维度去进行投资了。就算我们今天和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个中报的行情，也是不是从一个维度来和大家就来说的，那一定是我们多维度一起来去进行择选的。如果说单靠一个啊，说就是都单靠一个说我们就预增了还是比较多的情况下，有可能你就刚杀进去就会出现那种死在沙滩上的这种事件出现了啊。 好，其实啊还有一些个股啊，他们都属于消费白马股啊，绩优白马股，目前还没有出他们的半年报呢。 对， 这个也是市场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因为毕竟就是你说的那个符合确定增长的这些热点的公司哈，这一块应该是占很大一头的。 没错， 占很大一头。 其实咱们之前来说去看行业啊，现在因为咱们之前我记得就是上礼拜吧，还是上个礼拜节目和大家去说了几个行业，比如说像这些啊大消费来说吧，其实也是我们所目前来看好的。所以说，如果咱们想赶上，就是这一波就是说那个中报的一个行情，其实这一些行业或者就是一些的龙头上市公司我们其实都可以关注的，因为毕竟的形势是在这儿的嘛。而且给大家去说一个啊，我们金工团队其实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统计，其实这些业绩快报有预增的情况下的这些上市公司在大概三个月之内吧，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这是我们跟就是通过我们量化出来的。但所以说咱们在确定的行业里面去选择一些好的上市公司， 三个月呀 啊，在三个月之内啊， 两个月不行啊， 就在三个月之内，是虽然感觉有点长，但是其实还可以吧。所以说咱们看好了行业之后再去选择一些就是对应的一些能就是相应好的一些上市公司吧，其实感觉还是有一些机会在这里头的。 你看这个半年报跟年报相比的话，它这个出来的时间相对快一点。 对，这一个是年终一个是年末嘛，但是其实这个您提个问题也非常就是点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上半年和下半年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对于某一些行业吧，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补贴到位的问题啊，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些新能源汽车，这么一些就是它这些行业，因为我们好像就记得来说，新能源汽车在它的补贴是今年上半年会有发放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反映到我们那个中报来说就会非常亮丽。那这一块那如果新能源汽车来说到下半年其实也是值得我们需要记住的这么一点，因为下半年它有可能再进行一个投产，但是它补贴还是不到位。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综合来看到底它的最后的一个年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再进行跟踪的一点吧。 对，其实这里面好多可聊的话题，你比如说这个一些公司它跟行业的属性有关，上半年行业的这个比如说开工率啊，包括这个销售率啊， 啊，跟下半年比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嗯、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看房市不都有这个金九银十一说吗？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呢，它自然也有它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本身行业和公司的增长属性。 嗯、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布局的。 没错没错，这些都是就是很好的点。那是反正是，咱们去看一些，就是等于说你要从。挖掘一些就是财务报表的这一点嘛，你的维度很多，但是千万还是再提醒大家，一定记住说，千万不要像以前似的了，你只靠一个点，因为现在市场风格已经变了，经济形势已经变了，你咱们需要去多付出一点精力和时间来去把握住目前这个市场行情了。 对， 嗯。 另外呢，就是上个星期五啊， 嗯， 证监会的新闻发布会有一个重磅新闻。我估计像建新这样的哈，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和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朋友都注意到了，就是他们做出了一个解释哈。 嗯， 我通俗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证券服务机构， 嗯嗯， 啊，你像证券公司啊、会计师事务所啊，它都是为这些上市公司做服务的嘛。 没错没错。 那如果你在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事项当中有。重大违规行为，然后你这公司正被调查，啊，比如说这公司啊，这个正在 IPO 呢，你给他财务数据造假， 嗯、 对吧？这公司要发债了、 嗯， 你给他弄假的， 嗯， 啊，这个会计师事务所也好，或者这个券商也好，正为这事儿被调查呢，或者高管啊，正为这事儿被调查呢、 嗯， 那么，这家会计师事务所这个证券公司再申请其他的。需要由证监会进行这个行政审批的事项，那就一度咔暂停， 没错。 等那个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再看后面是该审审啊，该停停。 嗯、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反映出来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就是说 监管的 一个风向吧。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市场是逐渐走向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一直在说，目前市场就是从短期来看，目前市场上有可能说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说还有一些震荡的一些情况出现。但是说从我们一直在说，你从放眼去往长里看，整个市场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发展的这么一个事态。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咱们还得分啊、 嗯、 就是从刚才您说这个，其实在于远景来看，我们还是觉得市场是还是生机勃勃的状态，不过目前现在是正在孕育吧。 好， 嗯， 听建新这么一说呢，仿佛、嗯、啊看到了新华社文章的这个文风和内容啊，非常啊有信心。确实是，你既然投资了这个领域，对吧？你要对你投资的这个领域充满信心，要不然的话，你选别的去，是不是？ 没错，没错。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哈，当然我们也得从这个辩证的角度来研究，就是说，什么数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阶段性的都有底部啊， 嗯， 那么如果统计以前四次市场大底的话呢，那么当时的四个大底全部 A 股业绩的这个增速的中位数啊，就是这公司增速大概在百分之几几几啊， 嗯， 分别是 4.3%、 15%、 7.2% 和 8.9%， 是四次市场大底啊，大家可以去搜索分别是哪一年，那么平均一下呢是 8.8%， 没错， 当时的这种 A 股业绩增速啊，中位数 8.8%， 而目前呢能看到的数据表明 A 股业绩的增速中位数是 12.4%， 那这还是一个目前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啊报告啊、 嗯、 没有更新，所以你怎么来看待啊，就目前这个增速的中位数还挺高的，高于曾经的几次大底。 没错，是，但是咱们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啊，其实还是一直在说，就是目前经济形势不一样，之前的其实大底我们看到所处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增速其实和当时的一个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增速其实还是就是应该是比它稍微高一点，但目前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处于目前一个状态，也是比我们的 GDP 的一个增速也是高一点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在随着社会的不断的一个高速发展，或者说我们集中到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就是说行业应该已经进行个分化完了之后，就是行业内部整合之后，这些增速其实还是有亮点在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说的就是经济形势不同了，所处的状态也不同了，这样的增速其实 还是就是你顺应过来，应咱不能说做老是做横向比较，你是做硬核到现在来说，你的增速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合理的状态，但是还是能谈，但是我们需要观察，就是我目前的这个增速能否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能撑得住。你要撑不住的话，你增速是在逐渐下滑的，其实还是预设着不太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你的增速还是能逐渐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增速的状态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向好的。所以说，咱虽然说看到说中位数能已经做出来的和历史不同的一个状态，但是说你是怎么比较的问题了。 所以说，可持续就更重要了。 没错， 中报行情就更重要了。等中报行情出来再一统计，就能够看到整体的上市公司的人。盈利情况 没错没错， 那么目前上半年的这个 GDP 已经出来了， 对， 第一季度呢是跌了0.1个百分点， 没错， 那么